在我们诵念玫瑰经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留意以下的要诀。诵念玫瑰经的其中一个大忌，亦都是有不少人容易犯上的错误，就是念经念得太快。有些人会将念玫瑰经视为一种责任，往往会变成草草了事。第二，玫瑰经的另一大忌，就是只有口吐而并没有心吐，就好像一个只会发出响声的锣。这个也都是耶稣在福音里面所讲的牢牢叨叨。第三，在诵念玫瑰经的时候，最忌的就是姿势不正确。例如有些人在临睡之前坐在床上面诵念玫瑰经，结果很自然就会在未念完之前已经睡着了。其实我们可以找一个适合自己而又能够帮助默想祈祷的最佳姿势。最理想当然是跪在这里，诵念的时候身要直，双掌合十，表示内心的恭敬。就好像圣约望保禄二世，他虽然是高龄又患病，但是他仍然经常跪在这里诵念玫瑰经。不过如果因为行动不便，可以找另一个姿势去代替，只要不会因为太舒适而引起分心或者睡着了就没问题。第四，当我们开始念经之前，可以祈求圣神的帮助，使我们能够专心一意，好好地诵念这一串玫瑰经，去光荣和赞美天主。第五，每次在念玫瑰经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求一些自己需要的恩宠，例如克服某些自己的弱点，或者增加某些德行。另外亦都可以为一些意向祈求，例如是自己、家人或者朋友的需要。第六，有些人会觉得念玫瑰经很难，枯燥乏味，容易分心走意，甚至受到诱惑，最后就放弃了。其实出现以上所讲的各种不同情况都是很正常的，只要我们不断努力，克胜诱惑，失败了仍然继续去尝试，天主一定会帮我们，因为困难越大，恩宠越多，功劳亦都会越大。第七，祈祷最重要的要诀之一，就是要意识到天主和圣母的临在，即是在念经的时候，由始至终我们记得他们就在我们面前听着我们祈祷。最后念每端奥迹的时候，我们也都可以尝试在脑海里面以奥迹的内容构成一幅图像，又或者默想在奥迹当中耶稣和圣母的各种德行，然后在平日生活里面加以模仿学习。事实上根据不少的圣人，例如圣蒙福的经验，玫瑰经有转化罪人的力量，使罪人归向天主，在成圣的道路上迈进。听完以上的要诀，千祈不要心急，因为不是在短时间就可以达成，但是如果我们耐心这样经常诵念，加倍学习，就可以容易掌握和深入体验诵念玫瑰经的美丽之处。